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第三集的节目，我是孙大千。第二集我跟各位聊到了那个立法委员究竟要该做什么工作，我们特别谈到了选民服务。我说是选民服务的内容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个小到我刚才跟上次跟各位提到的，包含牵电线杆啦，挖水沟啦，牵变电箱，然后还有几个是很常发生的，就是比如说在重要的节庆的前夕帮忙去买火车票，这够厉害的吧，就是买不到火车票也要来找立委。那你说立委其实有三头六臂吗？你说我出来这个台铁就会把票切出来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就派我们的助理开始这个上网抢票所以我们的助理很辛苦，每次在逢年过节前夕总是要去帮忙去抢什么回宜兰的啦，回花莲的，回台东的，这花东的票是最困难的那么在过年的前夕帮忙去抢什么高铁票啦，这些返乡的这些火车的车票这个工作真的是负担很重但是问题是说对这个立法委员来说你又不能不做啊因为这些都是你的选民，可能都是你的朋友，都是地方上的这些什么干部啊，各式各样的人那他们难得有这样的需求请你帮忙，你也不能不帮然后还有一个量很大就是瞧病床或者是帮忙挂号帮忙挂号还简单挂号通常就是拜托医院的公关说是不是能加号这就可以帮忙挂号了。但是各位知道瞧病房真的是一个噩梦这一点其实也反映出来我们在台湾在各个区域它的我们的医疗体系可能还可以再有更健全的空间。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在桃园其实最常被瞧的病床或者病房就是长庚医院林口长庚因为林口长庚算是我们桃园地区最大的，就离桃园最近虽然它在林口，可是它其实离龟山很近，它就是桃园最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所以往往很多重大的疾病都会送到那里去。但是也因为如此，各位知道如果你有去这个长庚探过病或者是看过病的话，你就知道多恐怖的人流，就是整个长庚医院的那个急诊室简直是人多到病床都已经排到走廊上了就是太吓人了。然后这些人都躺在那里等病房就是说你在急诊室因为没有病房，所以你没地方可以送你只能摆在急诊室的走廊，或者是这个辟了好多个不同的房间把这些在等待的病人放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最常碰到的选民服务也是我压力最大的选民服务，就是瞧病房。为什么我说压力最大？各位知道，就是说能到要去瞧病房了，代表说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戚的这个身体状况一定很严重了所以必须要有住院的需求。那又是大家最紧急最需要帮忙的时刻。所以在那个时情境之下他们都会很急所以我的助理花很多时间去经营跟每一个医院的公关的关系但是坦白讲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关系好就一定能够瞧到病房，因为它还是有一个病房的候补的制度，还是有个先来后到的制度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说至少要怎么样的安抚这些选民，让他们能够至少感觉会好一点。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要瞧长庚的病房跟病床是最困难的，而且最困难的是长庚的肝胆肠胃科，就很多相关的现在像癌症啊像肿瘤都在肝胆肠胃所以我每一次一听到是在肝胆肠胃科需要病房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没有三四天不可能排到绝对不可能排到。那大家就要想想这三四天这对家人跟病患来说是何等的煎熬那么当他们受到煎熬的时候，这些压力就会压在我们身上，不管是他就一天打个照三餐催我的助理，或者是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来，那我们都要必须面对到他们的这个急迫的需求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心里头很清楚的知道说 他可能真的就要等个三四天哦，就是不可能说你打完电话给个立委之后你就立刻有一个病房，不太可能。因为前提是第一，那个要有人出院啊，要有人离开这个病床才会空出来啊。那没有人出院，你怎么可能会空得出病房或病床来？然后再来，还有人排在你前面呢、啊，所以你不可能因为你打个电话给立委，你就从排第100名忽然跳到第一名的候补啊，这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哦。那讲得更直白一点，那每一个人都有去拜托立委啊，拜托各式各样不同的民意代表，所以每一个病患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民意代表的人情在哦。你所以你说医院怎么可能会独后孙大千，然后去得罪了其他的民意代表？不可能的。所以坦白讲啊，就是说瞧病房跟病床这种东西，碰到特别难瞧的，像长庚医院，尤其像肝胆肠胃科，那你就只好慢慢的等。那你一定会问我，就说那慢慢的等，那这选民不就把你骂翻了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最重要的技巧了，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你的选民在等的过程当中还不会责怪你，这才是最高等的艺术。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助理说，我说做选民服务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啦，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完成他的期待固然最好，但是你如何在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期待，可是还能够让他觉得你真的有帮上忙，这才是最高段的艺术哦。因为不是每一种选民服务我们都做得到的啊。就像刚上一次这个上个节目内容当中，我跟各位提到的，我碰到那位妈妈，她跟我说她的孩子这个大学联考考得不好哦，这个成绩基测成绩不良，她是不是能够念其他的这个更高标准的科系？我说这完全没有办法达到啊。对，他认为说立委去关说就可以进得去了，他的儿子申请个台大就进得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齁。但是你没有办法直接对你的选民说拍谁齁，这是不可能的，你不用想了齁。你又不好意思这样讲齁，所以是变成说你要有一个这个处理的模式啦齁，让他们会心里头舒服一点。那在这个所以处理模式，譬如说像你们可能会问我说，那你到底后来是怎么解决了那个妈妈请你去关说这个联考成绩考得很烂的小孩的入学的案子哦？那我能怎么做呢？很简单，我就可能只好去拜托他们那个目标的学校的教授或者是教务处的这些职员，帮他做一个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号称叫做协调会了，但其实只是让他了解说学校有学校的政策哦，但不是说你找立委来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因为毕竟你办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可能这个学校的解释哦也会让这些家长比较满意哦，都觉得说诶，这个立委有做点事。那譬如说这个学校可能就会劝这个家长啊，说没关系，那你现在这次既然失常了，考得不够好，你可不可以先找个学校念嘛啊，他等你这个念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学年成绩念得很好，那我们学校每个学期可能都有招收这个转学生，那你来参加转学考试哦，那么就有机会可以转进来。那譬如说用这样的方式哦，那后来那个家长可能心里头就觉得舒服一点啊，就是没关系，那我的小孩就现在先挑一个学校去念哦，那念完了之后叫他好好念，然后接着就考转学考。那后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解决了，那所以家长也算很满意啊，他觉得说，诶，这个立委有帮我做一点事啊，至少他有把这个学校的老师请来，然后跟我做一些说明。那同样的，你说在病床的处理上也是这样哦，就是说你要让他在急诊室里头等三天，那这个家属有多焦急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标准的 SOP 怎么做呢？比如说第一天，我的助理啊就要先赶到这个长庚医院的急诊室去探望一下，那如果能够带个水果更好，那就算没有至少赶到现场去跟家属打个招呼。那第二天呢要怎么拖过去呢？比如这个委员就亲自去了，就我自己要赶去那里，然后表达说我很关心，请放心，我们已经跟医院反映了，然后医院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说实话啦，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反映，我相信医院都会好好照顾啦，但是基本上就要这样讲。然后呢，那让这些这个家属会觉得说，诶，这委员亲自都来了，很重视这件事情。那第三天如果还没有住进去怎么办呢？哦，不得了了，那我就要拜托医院的公关了。所以医院的公关往往会被我们拜托去做这件事，就是医院的公关自己要跑去看这个 病人或者是这个病人的家属、啊、就到那个急诊室去说，哎，这件事情我们医院已经知道了、哦、那么现在正在 waiting、啊、正在这个这个清病房跟病床的过程，请再耐心等待一下、哦、类似这样的方法。所以就用不同的方式就拖过了这三四天，然后终于这个病床在正常的程序中它本来就空出来了，于是它就可以，这个病患就可以迁进去了。所以你说这样的做法，其实坦白讲是我在过去那14年里摸索出来的。就以前我们很笨，我们的助理他可能会直接就告诉这个选民说，哦，抱歉哦，这个长庚你要等三天哦，那我们也没办法。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回答呢，就是真的就是属于菜鸟，而且是属于很没有EQ 跟 IQ 的这个服务态度了齁。那久了久了我们摸索出来就知道说，哦，你绝对不能这样回，你一定要告诉他说我们立刻办、哦、我们会尽力的来做，虽然你心里头知道可能要拖个三四天，然后接下来就要用我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个 SOP、哦、助理先去，委员再去，然后再不行就拜托医院的公关去、哦、用这样的方式，那通常选民都会买单、哦、那他们也会觉得说感觉很舒服、哦、就是说代表说这个民意代表真的在做事、哦、那可是我要跟各位讲的说，不是每一种选民服务我都一定会服务的、哦、就有一些选民服务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哦、哪些选民服务是我不会做的呢？排名第一名的就是官说酒驾这件事情我绝不做、哦、这一点我很坚持、啊、那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得罪了很多地方上的人士。各位知道我的选区是那个八德大溪复兴乡桃园的第六选区、哦、所以我的选区坦白讲它不是都会型的选区。那么这种非都会型的选区其实地方派系跟地方势力就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这些地方派系跟地方势力呢最常做的就是喝酒吃饭、哦、那不得了了。那喝起来都很惊人。所以呢对我来说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哦、所以这个我每一次在那种场合都很尴尬、哦、端着一杯茶、哦、然后常常被人家嫌、哦、然后就被逼着灌酒、哦、但是通常我都是拒绝的。可是我要跟各位提到就是说我对于酒驾这件事情我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就不管是谁、哦、天王老子你只要来跟我讲酒驾我都不会帮你、哦、所以通常我的手机、哦、大概在晚上11点以后我就不敢接了哦、那个时候电话只要响起都是叫我来关说酒驾的，不用想了、哦、就一定是什么被路边临检到了啦，然后就想办法打给立委。我说真的酒驾是没有办法关说也不应该关说的。各位知道现在所有的员警在执勤、哦、他身上都有装那个录影机、啊、他都会把所有的画面录下来的，所以如果你去关说你只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哦、不但达不成目标可能哪天还被爆料出来，那真是丢脸丢到家了。更何况我对于酒驾一向是深恶痛绝的，就是过去在十几年的立委生涯里头我光提案加重、哦、酒驾刑罚我就不晓得加了多少次、哦、就是越加越重、哦、像现在的版本就是当时我提案修法协调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更重、哦、所以我对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厌恶。我还记得有一次吧，哦，有一次，我们地方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士哦，农会很重要的干部酒驾了，哦，酒驾了就打电话来给我，打电话来给我就想要希望我们去关说，那我们能怎么关说呢？不要说，虽然我跟他很熟啦，当然这个人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哦，可是尽管如此，我没有办法关说，这完全是违反了我从政的原则哦，所以我记得那一次。这个我根本不想打电话，然后我也没打电话。那你们就问我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也只好用另外一个方式处理哦。那我怎么处理？我就请我的助理哦。那天我记得晚上已经11点半了吧。我拜托我的助理哦 ,11 点半拿一个宵夜哦送到那个派出所。因为那个酒驾的朋友，那位朋友已经被带回派出所去做笔录了。而且呢那天晚上要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头。就这个在派出所要过一夜了哈，然后呢才能够早上才能够由这个检察官来处理，所以他等于在派出所待一个晚上。那我不想关说，我也不想让他提前离开。说真的，某种程度我觉得这是他罪有应得哦，就关他一个晚上已经算是很对得起他了了哈。说实话，如果真的他出事了、撞死了或者是撞伤了很多无辜的民众，这些人的冤要去找谁去诉呢？所以呢我就只好请助理送了一份宵夜给他、哦、然后让他就在这个派出所就待了一个晚上。当然后来 我也算很尽力了啦，说实在，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问题是他当然很不满意了、哦、所以后来这个地方上的这位人士后来就不支持我了，不但不支持我，他在地方上每天就到处去骂了、哦、就说啊，孙大天这个一点用也没有、哦、这个、选民服务做得很烂、哦、晚上找他请他帮忙、哦、都帮不上忙。但是尽管被这样骂、哦、我还是这种选民服务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这是排名第一名、哦、第二种选民服务是什么？各位知道就立法委员、哦、常常会被要求去做一些官说、哦、那这些官说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譬如说土地的官说、哦、就有一些建商、哦、那么他想去采购这个政府的土地，那不管是基林地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土地，那这中间牵涉到能不能采购、哦、那能这个采购的价码是多少。我记得我曾经碰过一个地方，我们地方上的建商啦、哦、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处理了某一个眷村改建之后的一块土地哦，他就直接跑来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去帮忙瞧一下那块地、哦、他说如果需要一些经费我可以提供支持。这句话的意思很白嘛，就是告诉你说、啊、如果需要去贿赂官员那我愿意出钱哦。但是坦白跟各位讲，这也不符合我从政的目标，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帮他的忙，我也拒绝了。那当然拒绝完了之后就又多得罪了一个地方的重量级的人士，所以这个人在后来我在2016年那场选举哦，我差700票落选的时候，这个人是支持我的对手的，因为他说孙大天的服务很烂哦，就是我拜托了他都没有达成目标。但是说真的，就是我宁愿不要他那张票，或者是他全家的票，我都没有办法违背良心去做这样的事啊，因为这个是有法律责任的问题哦。这是第二个我绝对不会做的哦。那么第三种选民服务是我不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官说药品哦。各位就知道立法委员油水在哪里，我下次再找一集来跟各位做说明，但是简单的先讲一下，就是说很多这个药商哦都会去找立法委员去官说，就大的药厂哦，就会找立法委员去官说。为什么？因为立法委员如果去官说，比如说我去官说荣总、官说台大、官说马街，特别是台大像荣总啊，尤其像这个军方的医院，我只要去官说，他只要采用了这个药厂的药，对这个药厂来说就大发利市了，各位知道吗？或者是我去跟这个健保局去官说，把他的药变成健保用药，哇，那这个药厂就发了，这一款的药就可以赚大钱了，所以。很多这个药厂啊，坦白讲，他们都有找立委当门神来做官说哈。那这一点是我不会做的。为什么我不会做？因为我觉得吃药这件事情是天大地大、人命关天的事。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药是好药还是坏药？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药是有效还是没效啊？我今天把你官说进去，如果害了别人呢，那就是人命的事情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做的事哦。就不管是怎么得罪你哦，那么我都不会做。所以因为这样我又得罪了一挂人、哦、我记得有一位吧地方的很重要大佬的小孩、哦、就是在药厂工作，那么就一再的来拜托我，可是我几乎从来没帮过他的忙，所以经过一两次碰钉子之后，他们对我也很有意见、哦、说孙大仙的服务很糟、哦、就每一次请他帮忙都没有办法帮成。但是说真的啦，就是我宁愿被骂，我也不愿意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哦、所以像这几样选民服务基本上是我绝对不会做的、哦、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官说酒驾、哦、然后去中介官说土地啊，尤其是这个政府的土地、哦、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官说药品、哦、这些东西是我绝对不会做的、哦、那当然还有很多啦、哦、就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选民服务，其实我既没有办法完成，当然我也不愿意去触碰，特别是违法的部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什么所谓选民服务做得很好哦，坦白讲还真的还需要点艺术哦。就是你要怎么样保持不违法，然后呢，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要让这些人每个人都对你满意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这个服务业的最高境界了、哦。所以这个立法委员的选民服务。几乎是我们生活日常很重要的一部分哦。那么我们今天利用这一个阶段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选民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谈一谈像地方建设还有其他相关立法委员的工作。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